桃太郎。从前有一对夫妻，他们结婚几十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。有一天，老婆婆正在河边洗衣服，忽然看见水面上飘来了一个大桃子。老婆婆把桃子带回家，想和老公公一起吃。老婆婆拿出刀，刚想把桃子切开，可是没想到桃子却自己裂开了，还从里面蹦出来了一个小男孩。老公公和老婆婆高兴极了，他们给小男孩起名叫桃太郎。没几年功夫，桃太郎就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少年。这一年，海边的岛上来了一个妖怪，为非作歹，常跑到村子里去抢夺人们的财物，使人们不得安宁。桃太郎决心为民除害，老婆婆为他准备了好多的糯米饭团。桃太郎带上饭团就出发了。在路上，桃太郎遇到了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白狗，他喂了小白狗一个米饭团。小白狗为了感谢桃太郎的救命之恩，决定帮桃太郎一起去打妖怪。后来，桃太郎又把饭团分给了一只猴子，还有一只野鸡，他们也都加入了打妖怪的队伍。几天后，桃太郎和妖怪展开了搏斗。几个回合过去后，桃太郎开始处于劣势。这时，小白狗扑了上去，咬住了妖怪的腿。小猴子窜到妖怪的脸上乱抓，野鸡飞起来啄瞎了妖怪的眼睛。妖怪被制服了，他把夺走的财宝和粮食都交了出来。桃太郎高兴地回到了村里，把东西还给了乡亲们，乡亲们都非常的感谢他。